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77集，唐默在五分钟前用武力镇压全队，逼着两个人选择了王后牌。黑塔洗牌过后，唐默变成了奴隶牌，赵文斌是骑士牌，中年男人成了王后牌。中年男人害怕极了，要是对面出奴隶牌，他的牌就被淘汰了。而且无论出什么牌，只要对面不出国王牌，两张牌就不会抵消，就会触发决斗场效果。中年男人非常想说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你去打决斗场啊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去送死？但是他根本不敢对唐默说出这句话，甚至被逼着和赵文斌一起站在了王后格子里。中年男人唯一的庆幸是，对面出场的不是那个看上去就很恐怖的黑衣男人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。 女人，只是个女人而已。 中年男人自我安慰着，走上决斗场。年轻女人早就拿出了手枪，中年男人早有防备。然而这次，对面的女生并没有像女高中生一样，拿着枪做偷袭。她用右手举起手枪，与视线平齐，左手抬起，食指与中指分开，将手挡在自己的脸前，左手的食指与中指形成一个夹角，露出他的右眼。中年男人警惕地看着他，唐默也锁紧眉头看着这个女人的动作。下一秒，只听见他轻轻地念了一句 Checkmate。 砰，一发子弹突然从枪口里射出。中年男人虽然是预备役，身体素质却也有提升，他反应极快地往旁边避让，躲开了这发子弹。他拿出小刀，怒吼一声冲向这个女人。然而短短的一瞬间，中年男人没有看到那颗已经飞出去的子弹在空中转了个弯，从后方射穿了他的头颅，从中年男人的后脑射入，眉心射出，血花四溅。中年男人睁大了眼睛，至死都不明白，这个女人明明并没有开第二枪，这颗子弹是从哪儿来的？中年男人庞大的身躯轰隆一声砸在了地上，血液从眉心的弹孔里流出，很快流了一地。匹诺曹嘻嘻地笑着，看热闹的眼神藏也藏不住。一个巨大的黑洞在中年男人的尸体下出现，几秒钟后，这具尸体就被吸了进去。这是八个玩家中第一个明确死亡的玩家。赵文斌往后倒跌了一步，似乎是被同伴的死吓到了。是异能。唐默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一幕，看着年轻女人转身回到自己的队伍里。见识到了这么有趣的一幕，匹诺曹开心极了。他哼着走调的歌曲，一蹦一跳地走到两支队伍的中间。决斗过后，王后牌滑行回到了唐默这一侧。唐默这一队拥有三张牌，却只剩下了两个人。是骑士牌。唐默远远地看着那个黑衣男人。黑衣男人听了这句话，抬起头看向他，淡定地反问， 为什么？从我故意说出那句下一局出王后牌开始，你就有点动摇了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占据了优势，只要把我们的骑士牌除去之后再出奴隶牌，就不可能输。 唐默面无表情地说着。 出大臣牌和骑士牌都是一样的，你的选择是国王牌、奴隶牌和其他牌，无论你选择哪一个，我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不被你的牌克制。 不是我们， 是我。这场游戏到现在，只是唐默和这个黑衣男人的博弈。黑衣男人定定地看着他。 我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你这么快就掌控了出牌权。如果早知道你能在一局内看出出牌权的重要性，并且果断地抢夺，这一局我会出国王牌。 如果唐默没有强力镇压自己的两个队友，那么这一局按照他们的分析，他们会出王后牌。首先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出奴隶牌，哪怕唐默说了那句话，他们也不会出奴隶牌。所以黑衣男人只要出国王牌，他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克制对手，至少是打了个平手。 但唐默说了那句话，就会让他的两个队友担心自己出王后牌会不会被克制，不敢轻易地出王后牌。 没有这唐默，这两个人八成可能性会选择出骑士牌。唐默只拥有一票，他无法说服队友，就无法决定出牌的内容。然而他用武力夺走了出牌权。黑衣男人微微一笑， 为什么是骑士牌不是大臣牌？ 黑衣男人不会出国王牌和奴隶牌，但他有大臣牌和骑士牌两种选择，所以为什么是骑士牌呢？ 唐默看着他，久久没有回答，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按着那个火鸡蛋， 他轻轻地敲了两下，但到第三下时，他停住了手。 他抬头远远地看着这个黑衣男人，语气平静，但仔细听，声音里似乎还有一丝无奈。你以为我们会出骑士牌？如果你出大臣牌，就会触发决斗场效果，必然有一个人会被强行拉入公塔游戏。如果出骑士牌，两张牌同时作废，但不会触发决斗场效果，不会有人被拉入危险的公塔游戏。 顿了顿，唐默说， 也算认识这么久了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是那个身份，但是傅先生，你看上去不像个冷血的人，在两种选择都可以的情况下，你不至于硬要逼一个人进入公塔游戏。 傅文铎笑了， 但你也可以选择出骑士牌，这样那个男人也不会进入公塔游戏。从他一个人考虑，这样确实是最好的，不会有人进入公塔游戏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 但是我们一共有三个人，再少一张骑士牌我就被逼到绝路了，一步都不能错。他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两个人。 唐默指了指身旁的赵文斌，赵文斌被唐默提到，有点受宠若惊地看向他。唐默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一直看着对面的傅文铎。 而且哪怕只有我一个人，傅先生，我没有那么伟大，他和我之间，我能选择让我更容易活下去的方式。 傅文铎笑了一声。匹诺曹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，摸了摸鼻子， 哎呀，原来你们两个人类居然认识呀，是朋友吗？朋友的话那可就最好玩了，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最欢迎朋友来玩，每个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都会得到最美丽的友谊的果实，据说感情会更好哟。 唐默忽然抬步走上前，走到空白区域里， 傅先生，现在开始行使王后牌的特权，向你提问。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匹诺曹手里的金色星星中闪烁起来，他将光芒的一端连向唐默，另一端延伸到了傅文铎的面前，他停在两个人的手边。唐默一把抓住了这光团，傅文铎慢慢敛去了笑容，走上前抓住这团光，一步步走到唐默面前。 叮咚，触发回家跪搓衣板效果，王后牌拥有全场唯一一次的提问权，提示，提问内容不可与卡牌有关，被提问者只可回答是与不是，说谎即为游戏失败。 走近后， 唐默发现这个男人居然比自己稍微高一点。 唐默仰起头看着对方，神情淡定，一字一句地问， 傅先生，你是不是觉得国王的金币比默默重要？ 傅文铎沉默地看着唐默良久，他问， 这个默默是哪个默默？ 唐默这才想起来，半个月前自己因为被因果律改名当了三天的默默。他咳嗽一声， 火鸡蛋。 傅文铎问出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半点调戏的意思，他十分严肃地问出了那个问题。当唐默确认问题后，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而是陷入了沉思。他之所以询问清楚，是因为一旦被黑塔判定为说谎，就会游戏失败。唐默明白，当傅文铎问出这个问题时，他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在左右摇摆了。国王的金币，一次弃权黑塔游戏的机会，默默，游戏存档器，可储存一个小时的游戏进度，七天使用一次。如果在这次诚实卡牌游戏里，唐默游戏失败，被强行拉去通关黑塔第二层，那他能不能活下来，就没有人能知道。或许他一死，默默就无法再使用，傅文铎就会少了这么一个稀有的存档期道具。所以唐默问他，国王的金币和默默，你觉得哪个更重要？唐默必须清楚傅文铎的态度，这对他接下来的策略至关重要。傅文铎思索了许久，迟迟没有回答，唐默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答案。三分钟后，傅文铎说出了那个答案， 不是。 国王的金币比默默重要？ 不是。 一个是一次性的弃权机会，一个是永久可以使用的存档器，两相对比，还是后者更重要。 唐默得到答案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。 这时，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带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。 但是唐默，默默更重要，并不意味着我就会为了默默放弃这枚国王的金币。 唐默抬头看着他， 傅文铎神色平静，说出了一个事实。这场游戏我赢了，获得国王的金币，你被拉入公塔游戏，但你不会死。如果真到那个时候，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唐默，你会使用它的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他知道了，他知道我拥有一枚国王的金币。 几乎是一瞬间，唐默便明白这个男人是从哪儿得知自己拥有国王的金币的。 在进入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后，唐默一直表现得很小心，尽量不暴露自己的实力。谁也不知道同一个副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同伴和敌人，谨慎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当匹诺曹说出国王的金币可以弃权一场黑塔游戏时，他和赵文斌等人一样表露出了惊讶和欣喜。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，这个人便发现了不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